可能那团火本身就已经有问题了，我们也许中了障眼法。 他无奈的只有仔细看看眼前这具棺椁，它是半透明的一种黑色石材所打造，在中央仿佛可以感觉到有一种奶白色的东西存在，周围雕满了文字和图案。安宗用袖子擦了擦在棺椁边石台上的雕刻，发现这里雕刻着一副非常夸张的浮雕，一条巨型的盘龙围住一大片尸骸，而在尸骸之中有一个盘坐的人，他指着天空，在他的头顶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，漩涡中有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下面的尸骸。就在看到这幅石雕的时候，安宗突然感觉他的眼睛非常疼痛，心里大骇， 难道说这些冤魂的目的就是来这里见这个人？这棺材里的到底是谁？ 但是眼部的疼痛让他没有了思考能力，用手擦了一下脸颊，发现鲜血从眼眶里流了出来。他惊恐地喊六子来看，六子看到他的眼睛又一次瞎吼了起来。安宗用手按住眼部，但最后鲜血几乎是直接喷射到了这口棺椁上。六子在边上惊恐地张着嘴，安宗看着他，连他嘈杂的声音也听不见了，他的眼睛一下子就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他意识到自己可能瞎了，疯狂地开始胡乱地踩踏，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害怕跟狂躁，这种感觉几乎接近死亡。他只想要回到白衣那里，他摸着棺椁想要找到回去的路。当手一触及的时候，发现摸到了一个人，他以为是六子，于是抓住他的手，突然发现这个人不是六子，也不是白衣，他的手冷得和冰似的，而且还是湿的。安宗又如触电一样的缩回了手，但是感觉自己的手下一秒就被他给抓住了。他挣扎了好几下，这个人的力气已经超出了人类该有的范畴。安宗感觉他用手盖住自己的眼睛，在耳边说了一些根本听不到的话。在他的身上，安宗闻到一股非常阴寒的味道，是快要死的人才会有的味道。他吓得浑身颤抖，扯开嗓子喊道， 六子，你在不在啊？ 但他根本听不到六子的声音，突然又觉得盖在眼睛上的力道消失了。他睁开眼睛，看到了一张面无表情的人脸，这张脸非常陌生，冷冷地看着他。安宗注意到他和他一样有着一双发绿光的眼睛，他的眼睛让安宗想到了一件事，突然想起来最早的记忆，那是过去奶奶对他说的一件事， 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会有绿色的眼睛，这个眼睛是老祖先给我们的，总有一天老祖宗会要回我们的眼睛。 而安宗当年能够活下来也是因为奶奶的眼睛，如果不是奶奶的眼睛作为交换，他现在已经成僵尸了。他猛地回想到那一夜奶奶抱着他到处求医，在夜幕中那些窥视的眼睛之中就有一只泛着绿色的光芒，他一直都盯着自己。儿时的记忆加速安宗恐惧的心理，他几乎连站的力气也所剩无几了。就在此时，安宗突然觉得他的力道离开了自己的身体，猛地推开了他。但是安宗什么都看不到，他也顾不了那么多，闭着眼睛一转身就想要跑。他觉得这一切已经远远超出他能够承受的范围，疯狂地向前冲了出去，接着就猛地听到一声什么东西被刺穿的声音，然后就感觉腹部好像被谁重重地打了一拳，耳边是很多水滴落的声音，以及一阵难以忍受的疼痛。他听到六子的惨叫声，安宗颤抖地摸着肚子，这个时候居然能够看见东西了，他发现自己满手都是血，整个人被钉在了龙爪上。六子冲了上来，连忙把他从龙爪上拉了下来，顿时血就不停地在往外喷出来。安宗眼前一黑，直接倒在了地上。 他感觉自己身体被疯狂的摇动，睁开眼睛就看见六子抱着他的身体拼命的在叫，但是传到耳朵里的声音却非常模糊。他觉得身体开始不停的下沉，渐渐失去了感官。他咳嗽了起来，咳出了许多血泡。六子依然在吼叫着，安宗睁大眼睛看着他，他在哭。他听不懂六子在说什么废话，只拉住他的胳膊从牙缝中挤出几句话来。 跑，去找白衣，去找他。 六子疯狂地摇着头，安宗用尽最后的力气推开他，身体直接倒在地上。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肚子，已经血肉模糊了，内脏什么的都已经流了出来，血把周围的尸骨都染成了鲜红色，尸骨开始散发一股难闻的焦味。他抬头看了看龙爪，发现龙爪上都是自己的血。这次没有了那些救命的咒语声，他感觉身体变得越来越冷，越来越沉。他知道这次是真的要死了。安宗流着泪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抓住六子的手说， 赵白衣，求你不要丢下他，你们一起逃，不要让他死。 他哭吼着点着头，然后安宗感觉自己被放在地上，随后就看不到六子的身影了。安宗还想要再叫出什么声音，但是脖子一下被人掐住了。他抬头一看，发现曹阳张着嘴狂吼着。安宗一歪头，发现那批人都在自己的身边，他们都保持着死时的样子。此时他们疯狂地咆哮着，像是一群失去理智的野兽。他们疯狂地抓他，从他们嘴里吐出大量的黑雾。安宗就像是一只坏了的木偶一样，不停地被撕扯。疼已经不是他能感觉到的知觉了。安宗被他们拖了起来，最后一眼看到六子朝外面跑了出去。也许他能逃走吧，也许真的替他去找白衣了。安宗现在只希望他能够带着白衣一起出去。说到白衣，他真的有太多的问题想要问他，但是现在看来已经来不及了。安宗用尽最后的力气把白衣给他的护身符吞了下去，那些冤魂不停地挤压他的伤口，让他的血流得更加迅速。地上那些惨白的白骨仿佛就是他日后的写照。最后安宗抬头看着山顶，居然那里也爬满了那些冤魂，他们像是大量的蜘蛛一样爬满了整个山壁，还有许多在不停地往下掉。 八股鬼咒终于完成了，我是最后的一个亡魂。月兰的死亡预言果然准确无误，我死了。 安宗听到自己的血在不停地往外流，身体变得越来越冷。 等等，为什么死掉的人还有那么多的感觉啊？ 他一个机灵，发现依然能感觉到周围的情况，那些冤鬼还在身边徘徊。他想要再做最后的挣扎，只是发现自己不能动了，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。他喊不出，也没有了眼泪，血也貌似不再流了，但是为什么还有知觉呢？过了不知道多久，就感觉到好像有人来了。恶鬼马上退了下去，安宗被人抱了起来。他听到六子的声音，也听到了白衣的声音，听到六子的责骂声，也听到了白衣的悲鸣。